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医生笑眯眯地把炸毛的卢卡斯带出去后，病房里就只剩下了池小池与楼影两人。年轻的楼影一步步走到床边，弯腰彬彬有礼地招呼道： 池哥好。 24岁还是医科博士。 池小池才刚刚学会坐，坐久了身子就会发软，他看着眼前这张脸就禁不住从心底里泛出笑意来。 什么时候读的博？ 楼影对答如流： 第5个世界。 这个就是你给自己选的新身份啊。 再回来时，他已经恢复了楼影的自由身，并给楼影自由设定自己新身份的权利。作为新主神，这点权利他还是有的。 嗯。 楼影轻轻碰了碰他的腿。 你可以用主神的力量恢复的。 池小池同他耳语道。 我可是公众人物，一下子健步如飞，怕吓着他们。 楼影揽住他的腰，去掉他身后的软枕，又摇着床侧的调节阀，把他的身体一点点放平。池小池还有些不服气： 你为什么选了个比我小的？怎么，嫌我老吗？ 不是。 楼影好脾气的解释： 是怕你嫌我比你年纪大，不喜欢吗，哥？ 池小池耳朵一瞬酥麻，又没有力气推拒他，只好任他揽着好好的温存了一阵。卢卡斯再推门进来时，楼影正拿着电视遥控器询问池小池想看哪个台。气氛融融和乐，而且池小池面上的气色也不坏，红润润的，应该是不介意这个新来的护工的照顾，心自然也放下了几分。复健是一件极其辛苦的事情，卢卡斯偶尔旁观过几次，都因为池小池泉涌式的泪水和白纸似的脸颊心痛得直抽抽。他拍下了池小池伏在新护工怀里低低喘着的样子，考虑要不要对外公布一点池小池日常相关的影像，好安慰一下粉丝。不过卢卡斯也就这么想想，对外界来说，池小池绝对算是腥风血雨的人物，黑粉如潮，在一群满怀希望诚心祈祷的粉丝中还混迹着车载斗量的黑粉，他们声声唱衰，认为池小池未必能站得起来，就算站起来，这个过时了4年的人想要重新杀回影视圈也是白日做梦。一群乱飞的苍蝇的确气人，但现在就连卢卡斯也不能确定池小池到底能不能熬过复健这关，得确认他恢复基本的行走能力后再向外界通报他的情况。打了黑子的脸又能给粉丝喂一颗定心丸，况且这照片里池小池的护工和他也忒暧昧了，搂搂抱抱欲欲低语的，看上去登对的不行啊。这要是发出去，黑粉又要集体狂舞上一阵了。卢卡斯瞪着复健室的两人，神情复杂，因为他渐渐发现从来抵抗任何人身体接触的池小池居然对于楼影的碰触没有一丝丝的反感。如果他们两个真的是干柴遇了烈火，卢卡斯重新找回了当初捏着手机如捏定时炸弹的紧张感，一时简直不知是喜是悲。而与忧心忡忡的卢卡斯一扇玻璃之隔的复健室内，汗涔涔的池小池搂着楼影的脖子笑嘻嘻地往下坐。 走不动了。 娄影抱着腰部无力的池小池单膝跪下，把他缓缓放坐到自己的膝头，替他按摩着腰和腿。 休息一下，一会儿我抱你去旁边补充点水分。 池小池缓了两口气， 没事没事，我休息会儿再走走。 真的不用力量加速一下恢复进程，我能帮你的。 正好体验一下复健的感觉，以后万一做任务时有相关的演出需要呢？ 娄影失笑，哼，好吧，是他家爱岗敬业的池小池了。身为下属，当然是遵守主人的命令了。三个月后开过一次发布会，向公众报了平安的池小池返回了他的大别墅中。腰部力量恢复后，池小池玩轮椅已经很熟练了。娄影洗碗时就听见池小池在客厅里溜着轮椅玩漂移，他含笑低叹一声，孩子气。娄影把洗干净的碗用干布擦拭干净，一个个摆上碗架，扬着声音朝外面喊， 小心点儿，别撞了。 池小池嚣张地回道， 有本事来抓我。 娄影一言，将轮椅超速的池小池迅速缉拿归案，扯了张便签纸贴在他的脑门上， 罚单，吊销驾照。 末了他返回厨房简单地打扫了一番，洗净手又切了一碗西瓜。返回去时发现池小池竟然真的乖乖地待在原地没有动。灯光从他侧面投来，在他身上投下明暗两色光影。娄影心前微微一动，缓步绕到池小池跟前，把盛着西瓜和小叉子的透明玻璃碗放在他的怀里。池小池依然被罚单定着身，转动着眼珠，笑眯眯地看他，看模样显然是不知错的。娄影俯身张开嘴，咬住了便利贴的下缘，将罚单接下。池小池身体微微一僵，微微偏开头去，有种眼睛被娄影亲吻的错觉。娄影温和道， 再犯就要被关起来了，拘役6个月，看着办。 池小池脸有些红，但仍故作没脸没皮，笑嘻嘻道， 知道了阿 Sir。 阿 Sir 推着他的犯人来到茶几前，两人把饭后水果分食过后不久，池小池就说他要洗澡。洗澡就洗澡，娄影帮池小池脱了衣服，自己也只穿了一件易洗的白 T， 坐在浴池边打算给池小池洗头。这时他才发现浴室里所有的沐浴用品都换成了自己常用的那一型柠檬香。 今天你出去买菜的时候我交代卢卡斯去买的。 池小池坐在热水里笑盈盈地看他，蒸腾的热气里他一双眼睛狐狸似的泛着水光。 市面上能买到的所有柠檬香我都让他买来了，这个味道和你身上的最像。 娄影把新包装打开，挤出洗发露，在掌心揉开细密的泡沫。 其他的呢？ 池小池面不改色道， 塞咱们床底了。 娄影无奈的一笑，沾满泡沫的手指拢上了他的头发，训他道， 浪费。 池小池舒适地在热水里伸长了腿，脖子向后仰去，伸手搂住娄影的脖子，压低声音道， 我高兴。 娄影俯身在他鼻尖落下一吻，算是默许了他的任性。洗澡花去了足足一个小时，他们谁都不急着去做什么事情，时间就如身下流水，散发出雾蒙蒙的叫人昏昏欲睡的温热水气。擦洗完毕，娄影把他身上的水拭干。 浴袍。 娄影就起身去拿，但当他帮池小池把浴袍半披在身上时，池小池却拉住了他的手，引导他往浴袍的右侧口袋里伸去，那里有些鼓胀。娄影没有多想，把那里的东西拿出来看了几秒，才反应过来那是什么。还未开口，脸先红了大半。那一管软膏开口已经拧松了，有淡淡的甜奶油味儿。池小池状似无意地扯过浴袍盖住双腿，微昂着下巴略挑衅道， 这个味道是我喜欢的，听我的。 从回到现实世界以来，池小池慢慢的一点一滴为这个家添置着惊喜，但殊不知对楼影而言，它本身才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惊喜。楼影无言无声，将池小池直接打横抱起，浴袍从他身上直接滑落。池小池略提了一口气，双臂却搂住楼影不肯放，只鹌鹑似的把脸埋在楼影的肩窝上。把池小池安安稳稳放在床上，楼影一粒粒地解着湿透衬衣的纽扣，注意到床上的人不着痕迹地拉过被子又盖住了身体。楼影问他 怕？ 池小池哈的乐了一声，并未作答，但声音里却悠悠地透着点颤意，手已经不自觉地握上了枕头边缘。 关灯吗？关。 灯灭了，池小池只觉一股冷风和熟悉的柠檬香钻入背中，然后贴上来的是发烫的身体。黑夜里什么都看不分明，皮肤触感被放大了千百倍，池小池能清晰感受到那手臂环过自己身体时克制又温柔的力道。他不自觉地抬了抬腰。 洛克， 嘘。 楼影用极认真的口吻在他耳后直指之遥的地方说， 抱歉，我也是第一次在学习。 这漫长的一年半恋爱里，这的确是他们的第一次用真正的身体。但事到临头，池小池仍是下意识地想逃，但楼影却牢牢地自后抱住他，不容他有任何反悔，只生生安抚着他。 真好，做得真好。 池小池停了抗拒，低低地吁着气。楼影没有笑话他先前的虚张声势和现在的紧张虚弱，没有中途叫停，也没有说出任何不合适的话，只是缓慢温柔而坚定地做着他应做的事情。 哥， 他叫了那个让池小池最受不了的称呼。 哪里不舒服就说，我改。 嗯， 池小池乖巧的像只猫，耳后传来楼影再温和也再克制不过的低语。 别看我，想着我，我们慢慢来。 第二日清晨，池小池从好梦中缓缓苏醒过来。在意识清明过后，池小池悄悄拿过床头的手机。人说春宵一刻值千金，池小池翻了一下今日黄金汇率，发现自己挣了400多万。嘿，他挺开心地翻了个身，才觉出后腰酸痛至极，低哼一声，侧身把楼影平放在身侧的手臂拉开，放在自己的腰上。楼影被响动弄醒了，在系统重启时，他迷迷糊糊地翻过身来，亲吻池小池的唇角。他用沙哑的声音轻声问候， 昨晚睡得好吗？ 池小池不说好也不说坏，只静静地倚靠在他怀里，与他一起享受清晨的初阳。楼影也不再说话，揽着池小池的同时，在自己脑中建立了一个新的数据库，把昨天获得的与池小池相关的崭新数据录入其中。每一个点，每一处皮肤，事无巨细。 在想什么呢？ 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在家里晒太阳。 好啊，晒太阳。 窗外轻纱似的晨光掸落在两人身上，将浸着两人体温的被窝晒得发暖。两个人缩在被窝里昏昏欲睡，像是两只相偎相依的猫。